第87回，奉先郡冒天止雨，孙大圣劝善失林。大道幽深，如何消息？说破鬼神惊骇，斜藏宇宙，抛判玄光，真乐世界无塞。灵柩峰前宝珠拈杵，明映五般光彩。照乾坤，上下群生，知者受同山海。却说三藏师徒四众别乔子下了隐雾山，奔上大路。行经数日，忽见一座城池相近。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看那前面城池，可是天竺国吗？” 行者摇手道：“ 不是，不是，如来处虽称极乐，却没有城池，乃是一座大山，山中有楼台殿阁，唤作灵山大雷音寺。就到了天竺国，也不是如来住处。天竺国还不知离灵山有多少路里，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，到前边方知明白。” 不一时，至城外。三藏下马，入到三层门里，见那民室荒凉，街渠冷落。又到市口之间，见许多穿青衣者左右排列，有几个冠带者立于房檐之下。他四众顺街行走，那些人更不逊避。猪八戒、村鱼把长嘴聚一聚，叫道：“ 让路，让路！” 那些人猛抬头，看见模样，一个个骨软筋麻，跌跌降降，都道：“ 哦，妖精来了，妖精来了！” 唬得那檐下观待者战兢兢躬身问道：“ 啊，哪方来者？” 三藏恐他们闯祸，一力当先，对众道：“ 哦，贫僧乃东土大唐下拜天竺国大雷音寺佛祖求经者，路过宝方，一则不知地名，二则未落人家，才进城甚施回避，望列公恕罪。” 那官人却才施礼道：“此处乃天竺外郡，地名奉仙郡，连年干旱，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，招求法师祈雨救民也。” 行者闻言道：“你的榜文何在？” 众官道：“ 榜文在此，世间才打扫狼烟，还未张挂。” 行者道：“拿来我看看。” 众官即将榜文展开，挂在檐下。行者四众上前同看，榜上写着：“大天竺国奉仙郡郡侯上官，为榜聘名师，招求大法师。自因郡土宽宏，军民殷实，连年抗旱，累岁干荒，民田资而军地薄，河道浅而沟快空，井中无水，泉底无金，富士聊以全生，穷民难以活命，斗笠百金之价，树薪五两之资，十岁女一米三升，五岁男随人带去，城中俱法，点衣当物以存身，乡下七公打劫吃人而顾命，为此出给榜文，仰望十方贤哲岛屿救民，恩当重报，愿以千金奉谢，绝不虚言，须至榜者。 行者看吧，对众官道：“ 郡侯上官何也？” 众官道：“上官乃是姓，自我郡侯之姓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此姓却少。” 八戒道：“哥哥不曾读书，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们且休闲讲， 哪个会求雨与他求一场甘雨，以济民末，此乃万善之事，如不会就行，莫误了走路。 行者道：“其余有甚难事？我老孙翻江倒海，换斗移星，替天弄井，吞雾喷云，单山赶月，换雨敷风，哪一件不是幼年耍子的勾当？何为稀罕？” 众官听说，找两个急去郡中报道：“ 老爷，晚谦之喜至也。” 那郡侯正焚香默祝，听得报声喜至，即问：“ 何喜？” 那官道：“今日灵榜方至市口张挂，既有四个和尚称是东土大唐差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求经者，见榜即到能起甘雨，特来报之。”那郡侯即整衣步行，不用叫马多人，径至市口，以礼敦请。忽有人报道：“ 郡侯老爷来了。” 众人闪过，那郡侯一见唐僧，不怕他徒弟丑恶，当接心倒身下拜道：“ 啊，下官乃奉仙郡郡侯上官氏，寻母拜请老师给予救民，望师大舍慈悲，愿神功拔济拔济。” 三藏打礼道：“此间不是讲话处，待贫僧到那寺观却好行事。” 郡侯道：“老师同到小衙，自有捷径之处。” 师徒们遂牵马挑担，径至府中，一一相见。郡侯即命看茶摆斋，少卿斋至，那八戒放量舌餐，如同恶虎，虎的那些捧盘的心惊胆战，一往一来，天汤天饭就如走马灯一般，刚刚供上，直吃得饱满方休。 斋毕， 唐僧卸了斋，却问：“ 郡侯大人，贵处干旱几时了？” 郡侯道：“ 彼地大邦天竺国，奉仙外郡五司牧，一连三载遇干荒，草籽不生，绝五谷，大小人家买卖难，石门九户俱啼苦，三庭饿死二庭人，一庭还似逢中主。下官出榜便求贤，幸遇真僧来我国，若失寸余即黎民，愿奉千金酬厚德。” 行者听说，满面喜声，呵呵的笑道：“ 莫说莫说，若说千金为谢，半点甘雨全无，若论积沟累德，老孙送你一场大雨。” 那郡侯原来十分清正贤良，爱民心重，即请行者上座，低头下拜道：“ 老师国舍慈悲，下官必不敢背德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切莫讲话，请起。但凡你好生看着我师父，等老孙行事。” 沙僧道：“哥哥怎么行事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和八戒过来，就在他这堂下随着我做个雨役，等老孙换龙来行雨。” 八戒沙僧锦衣使令，三个人都在堂下。郡侯焚香礼拜，三藏坐着念经。行者念动真言，诵动咒语，即时见正东上一朵乌云渐渐落至堂前，乃是东海老龙王敖广。那敖广收了云脚，化作人形，走向前对行者躬身施礼道：“ 大圣唤小龙来，哪方使用？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请起，令你远来别无甚事， 此间乃奉先君，连年干旱，问你如何不来下雨？” 老龙道：“启上大圣得知，我虽能行雨，乃上天遣用之辈，上天不差，岂敢擅自来此行雨？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我因路过此方，因久旱民苦，特找你来此吃鱼救济，如何推脱？” 龙王道：“哦，岂敢推脱，但大圣念真言呼唤，不敢不来。一则未奉上天谕旨，二则未曾带的行雨神将，怎么动得雨步？大圣既有拔济之心，容小龙回海点兵，凡大圣到天宫奏准，请一道降雨的圣旨，请水宫放出龙来，我去好照旨意数目下雨。” 行者见他说出理来，只得发放老龙回海。他即跳出罡斗，对唐僧备言龙王之事。 唐僧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去为之，切莫打诳语。” 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：“保着师傅，我上天宫去也。”郝大圣说声去，既然不见。那郡侯胆战心惊道：“孙老爷哪里去了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我驾云上天去了。” 郡侯十分恭敬，传出飞宝，叫满城大街小巷，不拘公卿士庶、军民人等，家家供养龙王牌位，门设清水缸，缸插杨柳枝，侍奉香火，拜天不提。却说行者一路筋斗云，竟到西天门外，早见护国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：“ 大圣，取经之事完乎？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也差不远矣。今行至天竺国界，有一外郡，名奉先郡。彼处三年不雨，民甚艰苦。老孙欲祈雨拯救，获得龙王道笔，他言无旨，不敢私自为之，特来朝见玉帝请旨。” 天王道：“ 那碧香敢是不该下雨哩。我向时闻得说，那郡侯撒泼冒犯天地，上帝见罪，理由米山面山黄金大锁，只等此三世道断，才该下雨。” 行者不知此意是何，要见玉帝。天王不敢拦阻，让他进去。行至通明殿外，又见四大天师迎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大圣到此何干？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国界，奉先郡无虞，郡侯招师其余，老孙胡德龙王一命降雨，他说未奉玉帝旨意，不敢擅行，特来求旨以苏民困。” 四大天师道：“ 那方不该下雨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该与不该，凡为引奏引奏，看老孙的人情何如。” 葛仙翁道：“ 所以云苍蝇包网，好大面皮。” 许经阳道：“ 不要乱谈，且只带他进去。” 邱弘济、张道陵与葛许四真人引至凌霄殿下， 启奏道：“ 万岁，有孙悟空路至天竺国奉仙郡，欲与求雨，特来请旨。” 玉帝道：“那自三年前12月25日，朕出行监观万天，复游三界，驾至他方，见那上官政府人将斋天塑供推倒喂狗，口出秽言，造有冒犯之罪，朕极力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，汝等引孙悟空去看，若三事道断，即降旨与他，若不道断，且休管闲事。” 四天师即引行者至披香殿里看时，见有一座米山，约有十丈高下，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。米山边有一只权大之鸡，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衔那米吃。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，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舔那面吃。左边悬一座铁架子，架上挂一把金锁，约有一尺三四寸长短，锁挺有指头粗细，下面有一盏明灯，灯焰了着那锁挺。行者不知其意，回头问天师曰：“ 此何意也？” 天师道：“那厮触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死三世，只等鸡衔了米尽，狗舔了面尽，灯焰了断锁挺，那方才该下雨哩。”行者闻言大惊失色，再不敢起走，走出殿满面含羞。四大天师道：“ 哈哈哈，大圣不必烦恼，这事只宜作善可解，若有一念慈悲惊动上天，那米面山及时就倒，锁挺及时就断，你去劝他归善，福自来矣。” 行者一言，不上凌霄慈玉帝，竟来下界赴凡府。须臾到西天门，又见护国天王。天王道：“ 请旨如何？” 行者将米山面山金锁之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 可依你言不肯传旨，时间天师送我，教训那厮归善，即复原也。” 遂相别，降云下界。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员人等接着都簇簇攒攒来问。行者将郡侯喝了一声，道：“ 只因你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，只令黎民有难，如今不肯降雨。” 郡侯慌得跪伏在地道：“ 哦，老师如何得知三年前事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把那斋厅的素供怎么推倒喂狗，可实实说来。” 那郡侯不敢隐瞒，道：“ 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献供斋天在于本衙之内，因其不贤，恶言相斗，一时怒发无知，推倒供桌，泼了素馔，果是换狗来吃了。这两年意念在心，神思恍惚，无处可以解释，不知上天见罪，以害黎民，请与老师降旨，万望明示上见怎么样计较。” 行者道：“ 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，见你将斋供喂狗，又口出秽言，玉帝即立三世祭汝。” 八戒问道：“ 哥，是哪三世？” 行者道：“ 披香殿里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，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。米山边有权大的一只小鸡，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的衔那米吃。面山边有一个金毛哈巴狗，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舔那面吃。左边又一座铁架子，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，锁挺有指头粗细，下面有一盏明灯，灯眼撩着那锁挺，只等那鸡衔米尽，狗舔面尽，灯撩断锁挺，他这里方才下雨哩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不打紧不打紧，哥肯带我去变出法身来，一顿把他的米面都吃了，锁挺弄断了，管局下雨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呆子莫胡说，此乃上天所设之计，你怎么得见？” 三藏道：“ 似这等说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不难不难，我临行时四天师曾对我言， 但只作善可解。 那郡侯拜伏在地，哀告道：但凭老师指教，下官一一皈依也。 行者道：你若回心向善，趁早念佛看经，我还替你作为。如若仍前不改，我亦不能结事。不久天机诛之，性命不能保矣。 那郡侯磕头礼拜，誓愿皈依。当时召请本处僧道，起见道场，各个写发文书，深奏三天。郡侯领众拈香瞻拜，答天谢地，饮醉自责。三藏也与他念经，一臂香又出飞宝，叫城里城外大家小户，不论男女人等，都要烧香念佛。自此时，一片善声盈耳，行者却才欢喜，对八戒沙僧道： 你两个好生护持师父，等老僧再与他去去来。 八戒道： 哥哥要往哪里去？ 行者道： 这郡侯听信老孙之言，果然受教，恭敬善慈，诚心念佛。我这去再奏玉帝，求些雨来。 沙僧道：哥哥即要去，不必迟疑，且耽误我们行路，必求雨一谈，书成我们之正果也。 好大圣，又纵云头直至天门外，还遇着护国天师。 天王道：你今又来作甚？ 行者道：哈哈，那郡侯已归善意。 天王一喜，正说出，早见执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书、僧家官牒，到天门外传递。那符使见了行者，施礼道： 此意乃大圣劝善之功。 行者道： 你将此文牒送于何处？ 符使道：直送至通明殿上，与天师传递到玉皇大天尊前。 行者道：如此你先行，我当随后而去。 那符使入天门去了。护国天王道： 大圣不消见玉帝了，你只往九天应元府下借点雷神，径自生雷撤殿，还他就有雨下也。 真个行者一言入天门里，不上凌霄殿求行旨意，转云步竟往九天应元府，见那雷门使者、鸠鹿点者、连访点者都来迎着。施礼道： 大圣何来？ 行者道： 哈哈，有事要见天尊。 三使者即为传奏，天尊随下九凤丹霞之椅，整衣出迎，相见礼毕。行者道： 有一事特来奉求。 天尊道：何事？行者道： 我因保唐僧至奉仙郡，见那干旱之甚，已许他求雨，特来告诫贵部官将到彼生雷。 天尊道： 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，立有三事，不知可该下雨哩。 行者笑道： 我昨日已见玉帝请旨，玉帝召天师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，乃是米山、面山、金锁，只要三事到断，方该下雨。我愁难得到断，天师叫我劝化郡侯等众作善，以为人有善念，天必从之，庶几可以回天星解灾难也。今以善念顿生，善生盈耳。世间执符使者已将改行从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，老孙因特造尊符，告诫雷部官将相助相助。 天尊道： 既如此，差邓心、张桃率领闪电娘子既随大圣下降奉仙郡生雷。 那四将同大圣不多时至于奉仙境内，即于半空中做起法来，只听得呼噜噜的雷声， 又见那淅沥沥的闪电，真个是电掣紫金蛇，雷轰群蛰红，萤黄飞火光，霹雳崩山洞，裂缺满天明，震惊连地纵。红霄一闪发萌芽，万里江山都撼动。那奉先郡城里城外，大小官员、军民人等，整三年不曾听见雷电，今日见有雷声或闪，一齐跪下，头顶着香炉，有的手拈着柳枝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，正是那古诗云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且不说孙大圣指挥雷将撤电轰雷于奉先郡，人人归善，却说那上剑执符使者将僧道两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，四天师传奏凌霄殿。玉帝见了道，那厮们既有善念，看三世如何。正说处，忽有披江殿看管的将官报道，所立米面山巨倒了，霎时间米面皆无，所挺亦断。奏未毕，又有当驾天官引奉先郡土地城隍设令等神齐来拜奏道，本郡郡主并满城大小梨树之家，无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，礼佛敬天，今起垂死，普降甘雨，救济黎民。玉帝闻言大喜，即传旨，找风部、云部、雨部各遵号令，去下方按奉先郡界，即于今日今时生雷布云，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，时有四大天师奉旨，传于各部，随时下界，各逞神威，一齐振作。行者正与邓新、张桃、令闪娘子在空中调弄，只见众神都到，合会一天。那期间风云际会，甘雨滂沱，好雨，默默浓云，蒙蒙黑雾，雷车轰轰，闪电灼灼，滚滚狂风，丛丛骤雨，所谓一念回天，万民满望，全亏大圣施元运，万里江山处处隐，好雨清河倒海，碧野迷空，檐前垂瀑布，窗外响玲珑，万户千门人念佛，六街三市水流红，东西河道条条满，南北西湾处处通，稿苗得润，枯木回声，田畴麻麦盛，村宝豆粮生，客旅喜通贩卖，农夫爱耳耕耘，从今暑季多调畅，自然稼穑得丰登，风调雨顺，民安乐，海晏河清，享太平。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点，众神旨渐渐收回。孙大圣厉声高叫道， 哈哈，那死不众神，且暂停云从，待老孙去叫郡侯拜谢列位，列位可拨开云雾，各现真身，与这凡夫亲眼看看，他才信心供奉也。 众神听说，只得都停在空中。这行者按落云头，行至郡里，早见三藏八戒沙僧都来迎接，那郡侯一步一拜来谢。行者道， 哈哈，切慢谢我，我已留住四部神旨， 你可召传多人同此拜谢，叫他向后好来降雨。 郡侯随传飞报，招众同仇，都一个个拈香朝拜。只见那四部神旨开明云雾，各现真身。四部者，乃雨部、雷部、云部、风部。只见那龙王显象，雷将书身，云童出现，风伯垂真。龙王显象，银须苍茂，世无爽；雷将书身，勾嘴威严，成墨笔。云童出现，谁如玉面金冠，风伯垂真，曾似皂眉环眼。齐齐显露清霄上，个个挨排观圣仪。奉先俊介人才信，顶礼念香恶性回。今日仰朝天上降，喜心向善尽归一。众神旨宁呆了一个时辰，人民拜之不已。孙行者又起在云端，对众作礼道：“ 哈哈，有劳有劳，请列部各归本部。老僧还叫郡界中人家供养高真，与时节教谢，列位从此后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还来拯救拯救。” 众神一言，个个转步不提。却说大圣坠落云头，与三藏道：“ 哈哈，势必明安，可收拾走路矣。” 那郡侯闻言，急忙行礼道：“ 孙爷爷说哪里话？今此一场，乃无量无边之恩德。下官这里差人办备小宴，奉答厚恩，仍买至民间田地，与老爷起建寺院，立老爷生祠，乐碑刻名，四时相似。虽刻骨露心，难报万一，怎么就说走路的话？” 三藏道：“大人之言随当，但我等乃西方挂榻行脚之僧，不敢久逸，一二日间定走无疑。” 那郡侯哪里肯放，连夜差多人置办酒席，乞丐赐予。 次日大开家宴，请唐僧高坐，孙大圣与八戒沙僧列座，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员部臣把杯献馔，细吹细打，款待了一日。这场果是欣然，有诗为证：“ 田畴久旱逢甘雨，河道经商处处通。深感神僧来郡界，多蒙大圣上天宫。解除三世从前恶，一念皈依善果红。此后愿知尧舜氏，五风十雨万年逢。” 一日言，二日宴，今日愁，明日谢，板留将有半月，只等寺院生祠完备。一日，郡侯请寺众往看，唐僧惊讶道：“ 哦，功成浩大，何成之如此速也？” 郡侯道：“下官催攒人工，昼夜不息，急急命完，特请列位老爷看看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果是贤才能干的好贤侯也。” 及时都到心思，见那殿阁巍峨，山门壮丽，俱称赞不已。行者请师父留一四名。三藏道：“ 有，留名当唤作甘霖普济寺。” 那猴称道：“ 甚好甚好。” 用金贴广招僧众，侍奉香火。殿左边立起四众生祠，每年四时祭祀，又乞丐雷神、龙神等庙以达神功。看毕，即命暂行。 那一郡人民知酒留不住，各被禁移，分文不守。因此何郡官员人等盛张鼓乐，大展经床，送有30里远近，犹不忍别，遂眼泪目送，直至望不见方回。这正是硕德神僧刘普济，齐天大圣广施恩。毕竟不知此去还有几日方见如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